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这个佛光普照的赞助啊，和尚回来了， 还俗。 这个我们上礼拜在节目里跟观众朋友这个交代过，文道呢就是短期出家，在香港的一个庙里， 对，一周， 一周， 对， 禅修嘛， 对，禅修，啊，禅修， 做了什么事？ 我们做了什么事啊？我们就早上起来，然后就先行禅，行禅，一个钟之后就坐禅一个钟。坐禅一个钟头之后就吃早饭，吃早饭就观想观食物，观完了洗好那个钵，我们用钵吃饭，用手，然后跟着再去行禅，行禅完再坐禅，坐禅完之后再小餐见师傅，小餐完之后再吃饭，要过午就不食了，过午之后就不停的行禅坐禅，行禅坐禅，到晚上有一个开示，就讲经，我们听经。 然后文道说这是他平生最快乐的一个礼拜。 对， 你行禅的时候会不会啊？有时候静坐，然后你的思想就跑出去了。因为有一个说法是，你的这个脑袋里面的想法常常像小狗一样，不听你的使唤，然后跑出去乱逛。你随时要把它抓回来，可是有时候一分钟要抓回27次。 所以学禅就是，就像有一个说法，你说的很对，就像训练小狗，训练你的心智，基本上就等于，比如说像学习控制情绪。人家称赞你，你很高兴，然后你可能会有个反应。那我们现在学的就是，我听到你称赞我的声音了，但是我的反应跟你听到你声音之间，我是拉开了。或者你骂我，我应该愤怒，但是我现在听到你骂我，我们学啊，我说努力做到这点，就是我这个情绪要升起之前，我先观察自己的情绪，把这个距离给拉开。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我听得懂， 明白他在干什么。 这个很简单，就好像你打针的时候很痛，对不对？然后你就告诉自己说不痛，这个针打在肉上，但跟我无关。 不痛， 但是 我们观察他痛，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平常我们在电视上怕观众听不懂的事情，最近呢倒真有一个机缘。我想呢，咱们尤其是请文道来聊聊啊，因为最近不都聊西藏吗？ 对， 说西藏的这个至少说文化财富、宗教财富、智慧财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藏传佛教。 对， 藏传佛教是吧，究竟有多少人真的了解它是干什么的？而且比如藏传佛教为什么说对于西方乃至于对于全球很多人他这个心灵起到那么大的作用，这事儿我觉得可以聊聊。所以他们还做了一个题头，咱们可以看看藏传佛教的一点片段。但如我估计你这个身边肯定有很多人也是信这个什么上师吧。 对，但是其实在台湾很多，前不久我还遇到一位号称活佛的人要来邀请我，我真的不敢讲出来，他要来邀请我跟他一起座谈会，然后出了一个很高的价嘛，然后我就先上 要钱呢。 对，你知道现在经济不景气，怎么一个随便座谈会会给你这么多钱，这就怪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价格也是判断一切的标准。于是我就上网去查那位活佛的经历，真的吓了我一跳。他以前跟很多女明星有一些关系在台湾呢。 当然他给很多钱你原来是为了是 其中有一位女就是有一些性骚扰事件和强暴事件还在法院处理，那后来有一位女明星就是就奇怪的就死在他家那个家里，然后这件事情就变得无头公案。那当然我觉得未必是这位宗教界号称宗教界人士的错，但是后面可牵扯了那么多瓜葛，所以我只好闭着眼睛把那个钱就推掉了。因为有时候跟宗教挂上钩，或者是其实现在台湾有很多号称法师跟活佛的人，那你得罪他你很不利，可是你跟他挂上钩，一旦出了什么事情，你会被指为信徒，即使是一场 座谈会。就像谢长廷跟宋其利那样。 其实 有好多娱乐圈的这个女明星啊，我知道她就是容易信。已经有两个女明星，一个女明星给我打电话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上师啊 他对我这个就经常打电话嘛，打到后来呢就聊这个好像佛教教育变成了性教育，跟我越来越多的谈性欲的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你讲那个可能是我说的那个人 是吗？ 搞半天同一个人 很可能。 然后呢还有一个女明星，我说的就是说你看她跟我们在一起哈，她说我戒烟了啊，然后忍不住又想抽烟嘛，要想抽，说抽不抽呢，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我上师先，然后说喝红酒，哎呀能不能喝呢，我没有问过我上师啊，我打个电话问上师，你看就什么事儿都要问上师。后来我就在旁边观察，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看你这个上师啊相当于美国人找那个心理医生，你别说他一听啊，他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为他觉得实际上这个上师对我的功能，往往就相当于美国人说没事我得找找我的心理医生， 对， 有什么事跟他说一说， 或者有些人是找那个占星的来补一补啊塔罗牌看看有什么， 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佛教啊是一个哎呦好多个面目的， 尤其藏传佛教你看它用颜色来分哦，就是红花黄白，黄花红白黑所以每一派都有各自的这个说法，所以有些人呢他比如说他说他是转世活佛，那另外一派就会来说哎你这个是胡说八道根本没这回事。 我呀不太相信这个，我的他们说这个比如说藏传佛教当中这个上师就对这个师父对老师的这个信仰啊是很重要的一种修行方法，但是你看我这个怀疑主义者，我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取得对人的信心，我还是但是我佛法我觉得对我来说 喜欢念经 得益良多，太要感谢释迦牟尼了，因为看书比如说你不要说哪个喇嘛他好色不好色是另一个问题啊，但是真的比如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吧，当然我看不完我有时候翻翻看这么一些， 了不起看这么复杂的书，现在 我痛苦 了不起了不起， 因为我陷入 这是功德 人生的悲剧和痛苦， 这是巨著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靠谱，这个佛法就是说依法不依人对吧，好比说这个金刚经 对 说的没错，说的对头，说的符合我的生活经验 对吧。 不过你刚刚说这个是一个藏传佛教里面就是很多人常常会说的问题，比如说你刚刚说什么有的活佛偷蒙拐骗啊什么的，这是因为呢藏传佛教太复杂，传承很多， 对 它很多的仪式很多的咒等等等等的东西，那么所以外人呢很容易不明白，你不明白的时候呢就会很多误解，然后由误解就会产生很多悲剧，像你刚才说那一位， 很多人就是把他的欲望去投射在他的宗 教上，对没错，你说的那一位其实是很有名的人物了那个就是出了名很糟糕的一个人本来我们不应该说别的修行者的 他的信众还很多，所以千万不要把名字说出来， 可是呢但是在藏传佛教，因为藏传佛教那个说法所谓皈依上师其实也没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皈依三宝是无论你哪怎么传承汉传日本的藏传的然后南传的都讲皈依三宝，三宝是什么，佛法僧，所以僧是很重要，可是问题是藏传里面他特别强调就是你皈依上师要绝对信赖他把他当成像佛本身一样来医治他，那么所以呢当你是接受藏传佛教或信藏传佛教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首先你自己要做点调查，就是说这位上师他的传承可不可靠，清不清楚，就是来历怎么样，第二就是你也可以平常观察他，你不要一来就皈依，你先观察他开示，观察他说法，观察他主持禅修，你大约能看得出来他的修为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因为呢好的上师啊你还是能够感觉得到，我觉得而且这个所谓的传承呢也是很重要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说我是什么活佛转世这就够了，这是不够的，因为活佛本身就你就算是个转世的仁波切不保证你的修为一定很好，为什么呢 对， 因为你出世的时候是活佛，但是你出生之后你没有经过严格的传统的藏传佛教的训练你是没有成就的，相反的比如说现二十世纪有些很受尊重的高僧啊大德，像有个叫做顶果法王啊，顶果法王呢就他的这个传承不是那种赫赫有名，有就是说不是什么有名的活佛转世，但是他就后天很精进修行，那么成就了出来，那变得别的活佛看到他的时候反而要礼敬他， 我反正就是我这点就特别浅薄的体会啊，我就看这个书啊我觉得他是很 很不得了的，至少是心灵科学，嗯，写对人的这个视觉、听觉 的 来源、 嗯、分析， 包括你心里为什么那么多杂乱的念头，甚至你为什么容易后悔，这人生啊是怎么回事？哎，这个里边的这个解答呀，都是充满智慧。嗯，而且我是觉得，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前一阵儿这个国家地理频道播一个那个纪录片，就反映这个藏传佛教的。嗯，你会看到，比如说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山脉里头，在高高的这个雪山里，可能有一个老太太，他们就领着他去采访了，叫闭关嘛。 啊、嗯，瑜伽士那是一个、啊、对吧？ 几十年，这个老太太打开这个小门口就给他送饭。 对。 然后你说这个老太太，她几十年，她一个人除了这个给他送饭这点接触之外，她在干什么呢？嗯。要叫咱们这个不信的人，咱觉得很难理解。她在为了全世界的人祈福，就是她整天日日夜夜在干的，是希望全人类一切众生都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祝你们最好，祝你们一切得到最好的。哎，他天天在干这个，这是他的一种修行、嗯、所以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 所以很多藏人呢，很奇怪，我在我博客上看到就有些藏人，他们就留言给我，他们说他们常常听汉人教训他们说，你们不懂得挣钱，懒惰怎么样，要为自己谋发展怎么样。他说我们藏人天天的祈祷啊，他说他们祈祷文里面很少是为自己祈祷、嗯、绝大部分是在为众生，包括为你们汉人，因为众生包括汉人。 对， 所以我们天天在祈祷这种事儿，你们还 说。所以他们有人说这玩意儿很共产主义，你知道吗？他为了全人类，他为了全人类祈福。但只不过呢，咱们说那个共产主义，咱们是要奋斗的，没准还不排除有暴力革命的这个成分，但他不是这样， 理论上是非暴力的， 非暴力，理论上不是， 对吧？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有一个不容否认呢、啊，就是说藏传佛教为什么在西方人心目当中啊？有那么大的影响，嗯，就是说，而且很多时候你看要什么仁波切啊、嗯、在法国他都有那个中心嘛，上十万人都会去跟着他一起灵修啊什么的。 因为其实最早啊，在二战前后的时候啊，在西方最流行的佛教的派系是禅宗，而那时候呢主要还是 中土的这个禅宗， 是日本禅宗 啊，日本禅宗。 你们有听过铃木大拙啊？对吧？ 对对 对, 对， 日本禅宗对他们影响很大。那当时呢是60年代，就是嬉皮士运动最流行的时候、嗯、那时候呢美国欧洲那些年轻小伙子要反抗这种资本主义文化，你知道吗？要追求心灵的宁静，到哪追求呢？他们其实那种心态就是完全厌恶西方，有自己的传统啊、嗯、天主教有自己灵修传统、嗯、但他很厌恶，我们要去遥远的东方，神秘的东方找，就 有本书叫什么《达摩流浪者》。 对对对对 对, 对，找到禅宗了。嗯，好了，但是后来呢，主要是我们知道从西藏跑出去一堆喇嘛，对不对？嗯。那么跑出这一大堆，他们一出去之后啊，反而是个很大的契机。就以前他们都好好的在西藏的时候，外头人不知道， 对， 就过去西方人并不了解藏传佛教，但是就是在50、60年代跑了一堆出去之后，一下子这些全都出去弘法了。那么全都出去之后呢，他们就全部的一下都认识到，那这时候西藏比日本那个禅宗更神秘嘛，第一、嗯、他们的第一印象更神秘。 嗯, 嗯，但第二呢，就是藏传佛教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比如说像我现在修南传啊，南传是一种很死板的一种修行，就是你就按部就班， 算是小乘嘛， 就是所谓汉人叫大乘佛教叫它小乘嘛、嗯、我们叫南传，嗯，或者叫原始佛教。那么这个修行方法很死板的，守规矩守得很严的、嗯、我们讲戒律，比如说我们那几天要禁语不说话、啊、就真不说话、嗯、 是不是吃素？ 反而吃不吃素不重要，因为我们是人家化缘给你。 你这个状况很像台湾很多寺庙里面在打禅期，嗯，就七天的禅都不能说话， 都不能说话、嗯、对。然后呢，但他们平常也是有很密集的这么管得很严的。但藏传呢是怎么样呢？藏传佛教有特别多五花八门的修行法门，嗯，就而且他能够针对真的是不同的人，嗯，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个上师我给你一套法你就怎么修，就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什么人都是这么办，他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搞法的，嗯，所以呢他就西方人看他就觉得很容易，你知道吗？看起来很容易。最后还有更重要什么，就是最近十几年流行讲环保反战，嗯，所有这些东西佛教都有了答案嘛，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就是在西方国家，你比如说你拿护照入境啊，比如说去西方国家去外国的话，你签证你上面写你是什么宗教徒，你写佛教徒啊，就是海关的人对你都特别友善，就说哦佛教徒，他们就一想到佛教徒就是宽容、和平、慈悲、反战、环保。就这些， 我想我可以用这个心灵来解释哦。比如说像西方的宗教，它大部分讲的是原罪，那所以你常常在天主教看到他们出来游行的时候，血淋淋的基督有没有？ 哎， 血淋淋的耶稣，因为而且他们的修士，比如说啊，像希腊的这个修士，他常常躲在山洞里面，然后呢，他想要禁欲的时候，就拿那个荆棘的棍子一直拼命打自己。他其实是一种非常严苛的修行，他很多东西他的修行是很限制性的。但是呢，像禅宗，他讲其实是心灵的解放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然后像黄派哦，这个藏传佛教的黄派，他虽然自己也是禁婚，也是这个啊、不禁欲，可是呢，他对于不是他的啊。就你不是喇嘛的人，他讲的是什么？是心境和平的追求。所以为什么很多西方的明星他很喜欢藏传佛教，就是哦，在那样子纸醉金迷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渴求一个心灵的平静，然后快乐的追求，然后爱与和平，然后这个没有限制的人生，其实是这样一个自由精神的向往。 实际我是觉得啊，这个所有心碎了的人最后可能对佛都会有亲近感，因为就是叫什么四圣地嘛，苦集灭道嘛， 对， 苦空无常。 对， 我最近还特别爱看那个叔本华的那个《意志与什么表象的世界》，我发现大叔太合我心了。 大叔， 而且大叔这个极端悲观主义啊，把我看的都 佛学影响， 把我看的都哈哈大笑。 嗯， 就是因为这个大叔，我觉得他苦出幽默来了。 嗯， 他说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和无聊，然后他说人生啊，就是一连串程度大小不同的不幸事故的连结。 对， 哎呀，我觉得就是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啊，跟佛教非常相似，就是说啊，人这一生啊，你可能会不同意，你说怎么会苦呢？我也，你现在戴如在笑啊，很快乐呀、啊。叔本华就认为啊，人的这个快乐呀、啊、是什么呢？不是积极的，是消极的。 对， 因为你仔细体会，你就会发现，你所谓的快乐，只是对上一个苦的状态的消除， 嗯， 就是是难受。你比如说，你说最快乐的是性高潮，对吧？ 对。 但是你发现没有，你总是积攒难受， 对， 你积攒，最后夸这难受没有了， 然后之后又是虚空 啊，然后之后就是虚空，所以这叫不究竟。 其实有一位知名的喇嘛就说过，跟叔本华的那个很像，他说其实人哈、人生只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会死。第二个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死，会怎么死、 哎，而我 基本上还是悲观。 对，我经过常年的阅读啊、我就老觉得在现有我看到的东西里边，这个佛法里头哈，有我觉得可能最接近真相的，就我个人觉得，但就是从我能理解的逻辑上讲啊，我觉得这个他说的比较透，说的比较通。但为什么我也不敢，我跟我周围很多朋友一样，我不敢跟别人说，就是因为我甚至不敢说我信佛，不算个信，因为咱们就老觉得我得证明啊，我得能够证到啊，我都没证到，我只是觉得似乎他很对，那我也不敢随便跟人说，就这么一种心态。 我想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这短期和尚给我们开示。 不是，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我想到你说叔本华，叔本华其实他是悲观主义者嘛，一般叫，但佛教并不悲观，佛教是大观。 这是好多人的一个误解。 对，佛教一点都不悲观，我们正是因为常常要念记着我会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这因有一点悲观，所以你要大观， 我才要过得更好。 嗯， 我要好好掌握我的生命。那么但怎么样掌握生命呢？你光看书那是很好的事情了，读书也是很好，读广论那是了不起的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得解行并重，就是得修， 真修实干。 对，你要真修的时候，你的感受会不一样，你的整个人的变化你自己会知道。 你看文道跟我讲过他禁欲一年了哈、没啥好事。我也被迫禁了几个月了。 被迫？ 你是被迫，你不是主动。 不是，就是没，是没办法， 你只是没机会， 是没办法。 然后他说，我说那有性欲这怎么办呢？他观想，你知道吗？就是说观看这个欲望是怎么升起的，它的起处和灭处。哎，真的，一观 可能他就没幸运了，是吗？ 因为有距离嘛，你跟一切东西。不过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去我们为什么那么抗拒说我是什么，我读佛，我修佛呢？这是很奇怪，因为这是中国重要的一个传统，对不对？就佛教是中国文明里面影响那么大的一个东西。 对， 你回看，比如说清朝以前，其实佛教中国中土佛教比较衰弱的，其实大家都公认是清朝。明朝以前，你想想看，佛教在中国有多少人是支持者或追随他？就算当时反对他的儒家，大学者韩愈，就算排佛排到那么厉害，但后来到朱熹，他们自己很多的理论也都要从佛学那边拿东西嘛， 真是 对吧？ 我觉得 不用害怕， 没错，我甚至现在觉得现在的很多学术啊。都应该向这个佛教感恩。你即便是反对佛教的人，你会发现呢，你早已经使用了他的概念，他的语言，你就是他跟中国文化之间，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陈云雀他们研究嘛，中国是有过比较和谐的，就是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就是当年跟佛教之间的交融，是吧？ 对，佛教从来不是排外的。 对， 当你讲到这个藏传佛教，其实你们呢讲的是禁欲，但是我们文学上比较喜欢的是情欲挣扎。其实曾经有一位达赖，就是达赖六世仓央嘉措，他其实在文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写诗。 情诗非常可爱，为什么呢？他其实一直都是在情欲啊，然后我们不好意思说性。